只是不同的是，我选择了坚持，而你选择了放弃。我想象过没有你的生活，而现在的我没有你，也确实在努力习惯一个人好好过。我可以一个人把手揣进口袋，不用把手垂在风里，等你来钱。我可以一个人去看最新上映的电影，不用钱就加班没时间陪我的你。我可以一个人撑伞走过下雨天，再不用傻傻地站在公司楼下等你来接。和你分开以后，我好像变得自由了，我再也不用委屈自己迁就你了，我应该感到轻松的。我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吃麻辣烫，再也没有你在旁边念叨我，告诉我胃不好要少吃辣的。想想也是，我们太不合适了。我喜欢大海，你喜欢高山，我是没那么温柔的南方姑娘，你是没那么不讲理的北方汉子，我是急性子，你是慢性子。每次吵架我朝你发脾气，你都冷静的一言不发，然后抱我在怀里，好像我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像你说的，和你在一起我受了太多委屈，所以我以为分开后我一定能轻而易举地放下你。我给自己找了很多事情做，让自己忙到没空想你，可是没有用，我的白天容不下你，你就出现在了我的每一个梦里。我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可是依然没有用。清醒的时候，我还是会发了疯地想你。我想你，想你的工作进行得顺不顺利，那个难搞的女上司有没有继续为难你，想你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习惯在下班的时候在公司楼下买一个煎饼果子带回家，想你是不是还会忘记自己的袜子扔在哪里，乱糟糟的房间是不是还在等着我周末过去整理。对不起，我好像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坚强，可以在没有你的世界里独自行走。我可以忘了今天是星期几，可我忘不掉你，就像我不能预测明天是晴是雨，却无比确定明天我依然爱你。前几天你问我过得好吗，我说很好。其实我想说的，我很好，只是很想你。想问你我们和好可不可以，我不要你刚好成熟，毕竟我也没有刚好温柔。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稳定了才能在一起？为什么明明你也很爱我，却不能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只要你敢不懦弱，我们又凭什么要错过？我们和好吧，能够陪着你哭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和好吧，今年的冬天真的冷得出奇，冷到我只想钻进你怀里。我们和好吧，忘记你太难，还是喜欢你我比较擅长。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 醒，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 脸上的那种笃定，仿佛早已决定这辈子都只能跟他一个人走。仔细想一想，谁都没有做错什么，可就是分开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没有出轨，没有喜欢上其他人，就因为两个人面临异地，加上父母的不同意，就分开了。我还是很喜欢他，尽管不能在一起了。看着年少时的那个热血少年，如今那么熟练的抽烟的动作，不禁让人唏嘘感慨。其实很多感情就是这样，我还是很喜欢你，可我们却不能在一起了。很多以为即将开花结果的感情，就是在最后一步垮掉了，那种崩塌很可怕，是再也无法修复的创伤，每每回忆起都心如刀割。离开时念着对方的好，不互相瞒衬，也没有大哭大闹，因为彼此都知道这段感情没有回旋的余地，不是一方出轨，一方背叛，只是好像命运的绳索牵着两个人走，走着走着就开始背道而驰。说不爱了是假的，说能放下也是假的，可就算两个人彼此相爱，都没办法再继续携手前行。那种无力挫败感，就像在沼泽地里挣扎，越想往上越陷越深，只能选择分道扬镳。我还是很喜欢你，尽管我们不能在一起。多希望你能知道我不洒脱，然后说你也很想我。这世上有太多我们不可抗力的事情，爱情在现实面前往往都是不堪一击。我和前任也是结束于太多的无可奈何。那天写完虽然新娘不是我，但是新郎我爱过后，有人在留言里质疑，如果你真的那么爱他的话，为什么不回国？既然你明明知道回不去，就不应该说完分手后又去找他，重新给他希望。那些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不得不选择做出的决定，打碎牙往肚子里咽的同时，还要笑着主动推开那个做梦都期待的未来。我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明白到底有多扎心吧。曾经梦想一人仗剑，天涯走四方，后来因为手机没电就不去了。曾经幻想就算有人拿着500万让自己离开对方，也会毫不犹豫拒绝掉。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告诉我们，不应该在一无所有的年纪喜欢上想给他未来的人，那种没办法和现实魔鬼抗衡的无力感，那些言不由衷难以启齿的软弱，那些想说却又说不出口的话，那些就差一句别走，缺少一丝勇气就能坚持下去的感情，最终还是无可奈何输给了懦弱。热情就像瓶子里的水， 有多少用多少，用完了拉倒。即使和他在一起的几率是1%，对我给予你99%的喜欢，也没有丝毫影响。很久以前就觉得，如果我喜欢的一个人，心里肯定再也装不下别人。林宥嘉在《浪费》中唱道，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剩这么一点缺，称得上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就算我再去努力爱上谁，到头来也是白费。喜欢一个人没有错，可不能在一起也没错。喜欢的那件衣服断货了，我找不到另一件合适的来代替，偏爱那个口味的饮料买不到，也不会买矿泉水酱酒，即使我喜欢的那个人对我说，抱歉，我不喜欢你，我也不想爱别人，还是会继续喜欢他。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没关系，我还年轻，有大把时间去爱你，岁月太漫长了，一生中又能去奋不顾身的爱几次，为什么要为结果而左右？感情这种东西从没有理智可讲，由心而来的东西就顺着心去吧。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人，那么优秀的你，爱慕者肯定不止我一个。有时就会在想，如果没有遇到你的话，向来三分钟热度的我，肯定不会喜欢一个人这么久。可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也会失去一段美好又值得回忆的经历。所以即使再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奔向你。就算你还是不喜欢我，就算我依旧不能和你在一起，就算别人都嘲笑我是个傻瓜，我还是会选择你。因为我爱的不只是你，还有那时奋不顾身主动追求爱情的自己。从前车水马龙，爱是笔墨书心，我只爱你。现在人山人海，你跑得再远也走不出我的心。即使你不会爱我，我还是会喜欢你，尽管我们不能在一起。 写了几封信给你，我自己都已经忘记，经过许多年，他们不曾呼吸。写了几个字给你，我始终没有传过去，自己偷偷暗藏，算不算心机？我在模糊了期待，就有勇气再重来，暂时不明白，但我愿意等待。谁记得谁痛苦，你说的容易，努力模仿你轻松语气，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不知道是哪一年，火车把你扔在站前广场，你数着脚下东倒西歪的行李，盘算着与天安门的距离。实际上你不知道，天安门只要往前走2公里。霓虹灯四处闪烁，你昂首挺胸，没有人告诉你，你孤零零的像一具尸体，背着你的行李。记不清你是坐了黑车还是地铁，随后你租了一间房子，开始投递简历，到处面试。你每天起得很早，挤在地铁里，站在公交车里，你没想过死。到了公司，你见了外国人，他们的香水熏得你死去活来。女同事的裙子很短，但没人看你一眼。你学着他们买一些你没见过的牌子，收集各种打折信息。你在周末去颐和园，去故宫，还起了个大早去看升旗，看得你热泪盈眶。你热血沸腾地认为，凭你的双手能在北京开出天地，很快就能在东三环买上房子。你以为北京没有办公室政治，但很快你便被收拾得一片狼藉。你和理想说了再见，跟现实成了天敌。你还做过文学梦，也写诗。当你开始写诗，你并不知道，那是你臣服于现实的开始。你还是起得很早，挤在地铁里，站在公交车里。好在有一段恋爱救了你，一起去看电影，一起挤在地铁里，一起走在胡同里，吃热气腾腾的涮羊肉。你们同居，你们合伙做出了第一顿饭，有的糊了，有的咸了，有的没有放盐。他还给你买啤酒，帮你洗衣服，跑到三里屯说我爱你。你觉得你们会永远在一起。你们开始攒钱买房子，甚至计划环游世界。攒了一年的钱，你们发现还不够下一年的房租。你骗父母说北京很大，你还有了女朋友。你说你住的地方很好，还有暖气，你的上司对你不错， 为了培养你，经常让你加班，挂了电话，你抽了自己一耳光。下了几场雪的功夫，你跳槽了，加薪了，失恋了，你觉得人生毫无意义，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好在你还有几个狐朋狗友，陪你在大雪纷飞的深夜喝得烂醉如泥。地铁停了，打不到出租车，你骂骂咧咧，北京你为什么这么大。幸好有个路人带你上了一辆黑车，汽车带你驶过东三环。你想起你刚来北京那天要在东三环买房子，直到你离开北京也没在东三环睡过一夜。你看到好多酒店都是五星级，回去的路你也很熟悉，车玻璃像一面镜子，它轻轻告诉你好好看看北京吧。你在合租的房子里昏睡一夜，第二天醒来你去辞职，去跟所有的朋友告别。你给父母买了礼物，你打包好了行李，发现当年带来的书你还没有打开过。你买了回县城的票，火车驶出北京，你站在车门前，你说你来过北京，尽管它葬送了你的青春和爱情。后来你有机会去北京出差，看到那些刚到北京满脸斗志的学妹师弟，仿佛看见那年自己，你不忍心告诉他们，你觉得有理想总是好事。你只是说，人这一辈子，总要去一次北京。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一去不回，长大的日子简直太可悲，总有那么多事情谁来顶罪，门里门外我一个人背。来了就不能回，谁让我一不小心到了现在，一遍遍念着阿弥陀佛，千万别再出意外。你说我容易吗？还这么气我呀？谁不知道我在上辈子欠你的。 天还要出差，反正好也不好，坏也不能坏。一段段往事反复重来，心不成门不开。

流转变不绝，得过悲秋妄语，且碎如佛迹，得过媚俗口福，将世故拒绝。 失去之间与